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23集。 原村有宴也一样，平常他会和几个同伴成群结队到女生常去游荡的闹市，或是直奔引进新机种的电子游乐场。他今天没有这么做，无非是因为顺手牵羊事件让他大失血。桐原亮司来找他时，他因为那件事放了学也没回家，正在教室一角看花花公子，感觉有人站在面前，抬头一看，桐原的嘴角挂着不明所以的笑容。桐原是他的同班同学，然而升上二年级快两个月了，他们却几乎没有交谈过。有燕不算怕生，已经和大多数同学混熟了，桐原身上却有一种刻意与人保持距离的气质。 今天有空吗？ 这是桐原的第一句话。 有啊。 有个挺不错的工作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是跟女人说说话就能赚10000元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 就只说话？ 要是有兴趣，5点到这里。 桐原给他一张便条。纸上的地图标示的店，就是刚才那家咖啡专卖店。 对方那三位应该已经在那里等了。 桐原不动声色地对有燕和村下说。离开咖啡馆之后，他们搭上地铁，车上没有什么乘客，空位很多，但是桐原却选择站在门边，似乎是不想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对话。 客人是谁啊？ 名字不能讲，就叫他们懒懒好好美术好了。 说了去年解散的三人偶像团体成员的昵称，桐原贼贼地笑了笑。 别闹了，你答应要告诉我。 我可没说连名字都要说。还有，你别搞错了，两边都不说名字是为大家好，我也没讲你们的名字。那我再强调一次，不管他们怎么问，绝对不能把真名和学校告诉他们。 桐原的眼里射出冷酷的目光，有燕顿时畏缩了。 要是他们问怎么办？ 跟他们说校名是秘密啊，名字随便用个假名就是。不过我想不会有自我介绍这种事，他们不会问的。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？ 有燕换了个方式问。不知为何，桐原的脸色稍显和缓。 家庭主妇。 家庭主妇？ 应该说是有点无聊的少奶奶吧，既没有嗜好也没有兴趣，一整天难得说一句话，闷得很。老公也不理他们，为了打发时间，想和年轻人聊聊天。 桐原的描述让有燕想起不久前相当卖座的色情片《公寓娇妻》，她脑海里浮现出部分画面，尽管她并没有看过。 光说话就能有10000元？我总觉得奇怪。 世上怪人多的是，不必放在心上，人家既然要给就不必客气，收下就是了。 那为什么要找我和村下呀？ 因为长得帅啊。这还用问吗？你自己不也这么想吗？ 桐原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。有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的确认为自己凭长相要进演艺圈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对自己的身材也很有自信。 我不是说了吗，这不是谁都能做的工作。 桐原说着，像是同意自己的话似的点了点头。 你说过他们不是冷太婆。 村下好像还记得桐原在咖啡馆里说过的话，确认似的说。桐原别有意味的笑了。 不是老太婆，但也不是20几岁的少妇，30-40吧。 跟那种大婶说什么才好。 有燕打从心底担心。 这种事你用不着去想，反正只会讲些没营养的。对了，除了地铁把头发梳一梳，喷点发胶，免得弄乱了。 我没带那些东西。 童源打开自己的运动背包给他看，里面有梳子和发胶，连吹风机都带了。 既然要去，就打扮成超级帅哥秀一下吧，啊？ 童源扬起了右嘴角。他们在南波站从地铁玉堂金线换成千日前线，在西长窟站下车。有燕来过这里好几次，因为中央图书馆就在这一站。一到夏天，想利用自习室的考生还得排队入场。他们从图书馆前面经过，又走了几分钟，童源在一栋小小的四层公寓前停下。 就是这里。 有燕抬头看建筑物，吞了一口口水，觉得胃有点疼。 你那什么表情那么僵？ 听到童源的苦笑，有燕不禁摸了摸脸颊。公寓没有电梯，他们爬楼梯到三楼，童源按了304室的门铃。 喂？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。 是我。 开锁的声音随即响起，门开了，出现一个穿着领口敞开的黑色衬衫、灰黄格子裙的女子，手还把着门把。她个子娇小，脸也很小，留着短发。童源笑着招呼： 你好。 你好。 女子回应着，她眼睛四周化了浓妆，耳垂上还挂着鲜红色的圆形耳环，虽然已经尽力修饰，但看起来果然不像二十几岁，眼睛下方也已浮现小细纹。女子把视线移到有燕他们身上，有燕觉得女子的目光如复印机的曝光灯一般，把他俩快速地从头到脚扫描了一遍。然后女子对童源说道： 你朋友啊？ 是，两个都是帅哥吧？ 请进。 听到他的话，女子呵呵地笑了，把门打开了一些。有燕跟着童源进入室内，进了玄关就是厨房兼餐厅，里面有餐桌和椅子，但是除了一个固定的架子，连碗柜之类的东西也没有，也没有看到烹饪用具。一台个人用的小冰箱和放在上面的微波炉也毫无生活气息。有燕推测，这套房子平常没有人住，只是租来别有他用。短发女子打开里面的和室拉门，屋里有两间六叠大的和室，但是隔间的拉门已经移除，形成了一个细长的房间，房间尽头有一张简易铁床。房间中央有一台电视，前面坐着另外两名女子，其中一个很瘦，棕色头发扎成马尾，但针织长裙的胸部丰满的隆起。另一个穿着牛仔迷你裙，上身套着牛仔外套，圆脸庞，及肩的头发烫成大波浪。三个人中，他的五官看起来最平板，不过这可能是其他两个人妆太浓的缘故。 怎么这么慢呀？ 马尾女子对童源说道，不过并不是生气的语气。童源笑着道歉： 对不起，因为有些事情要一步步来。 什么事情？一定是解释在等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大婶，对不对？ 怎么会呢？ 童源踏进房间，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下，然后以目光示意有燕他们也坐下来。有燕和村下都坐下后，童源却立刻起身让位给短发女子。这么一来，有燕和村下便被夹在三个女人之间。 请问三位喝啤酒好吗？ 好呀。 好呀。 你们两个啤酒可以吗？ 不等有燕他们回答，童源就进了厨房，随即传出开冰箱拿啤酒瓶的声音。马尾女问有燕： 你常喝酒吗？ 偶尔。 酒量好吗？ 不太好。 有燕带着和善的笑容摇了摇头。有燕发现女人们在交换眼色，但她不知道女人们是什么意思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